下，丝丝吞白草原路歌跳逗着我和你。

迷迷惘惘，聚满心中，吹中一片冷的风，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风里雾，过去的心火般灼热，今天已变了冰冻。吹走我梦，就让一切随风。 双手以为沉默